欢迎大家嚟到学人沙龙。大家成日话咧艺术无价，但系偏偏咧又有人中意用价格角度去睇艺术。佢嘅实质价值系咪真系流于表面数字呢？究竟艺术嘅价值系点样形成？艺术点解有价？呢、這个价背后有几多重量呢？今日讲下艺术有价，先介绍我嘅拍档先。喺右手边有艺术家黄丽欣阿 Cam， 左手边有电影导演曾庆云 Eric 曾。同埋文化藝術商業策劃人張海怡 Cherry 嘅 ，Hello。 咁呢個題目咧，藝術有價咧，對於觀眾嚟講咧，我唔知道覺得係好遠定係好近，因為咧我哋成長裏面咧，成日都會覺得好似藝術係同我哋冇乜關係嘅，即係藝術家嘅事情，係啲收藏家嘅事情，係博物館嘅事情。但係近呢十幾年咧，香港有另一個情況就係、是、好似有一個所謂嘅藝術風。咁所以呢個既遠又近就好值得我哋今日去講下啦。大家點樣去理解或者喺呢一個十幾年嗰個藝術風氣裏面係點樣參與其中嘅呢？ 其實我之前讀藝術啦，係即係講十幾年前啦。咁讀藝術嘅時候咧，係直情唔覺得自己之後會做藝術家入藝術圈，因為嗰件事就係覺得嚇冇錢嘅喎，好窮嘅喎。因為以前真係香港藝術家能夠發表作品嘅機會好少。咁我哋直情係讀書嗰時係唔會諗啊，我賣畫係可以賣到幾多錢。所以有好多同學仔咧，都唔係真係做畫畫去畢業嘅，或者係做一啲好奇怪嘅裝置啊，嗰啲即係係啦，有意思嘅裝置，但係唔係用嚟買賣嘅作品咁樣咯。 邊啲作品適合買賣？邊啲作品咧係即係適合叫做自娛咧？我哋等陣先慢慢再講。Eric 咧 ，Eric 點樣睇呢個藝術風？ 我覺得即係無論係中意創作或者係喜歡睇創作啊藝術嘅嘢嘅人，其實都一開始個初衷都未必係諗價錢嘅，或者係個價值啊嗰樣嘢，都係一種感覺、一種滿足感啊嗰樣嘢為主。但係要去持續地去做創作，作為一個事業，或者去欣賞呢樣嘢，去研究呢樣嘢，就會發覺其實價值係冇可能唔喺度嘅。其實係一定有價，不過係因為好難去定價，所以其實亦都可以話無價咯。 而當我哋講呢個題目嘅時候咧，講起呢十幾年即係香港呢個城市所掀起嗰個對於藝術啦、對於價錢啦、對於市場啦嘅一個咁嘅活動咧，咁啊請咗 Cherry 上嚟啦。因為你係其中一個有份參與其中，或者即係有份幫手推動呢件事嘅人。 係啊，都係啊。其實我由2011年起啦，咁就係開始已經喺藝術展嗰度係即係幫手一啲畫廊啦。咁跟住亦都真係呢十幾年咧，見證住香港一個好大嘅轉變。咁由最初嘅時候咧，即係大家入去睇，咁即係當然如果一啲比較有經驗嘅收藏家，佢好知道自己要啲乜嘢啦。咁一般市民咧，其實即係初頭去到即係大家知道呢啲藝術展啦，最尾嗰兩日咁就係俾公眾參與噶嘛。初初其實真係比較人真係比較少嘅。咁甚至係入到嚟咧，好似即係你會見到佢嘅心態戰戰兢兢啊，唔敢睇啊，我係咪去緊博物館啊？呢啲唔關我事啊，我買唔到噶啦咁。咁去到近年咧，我哋見到好多我哋嘅 Gen Z 啦，即係年青嘅收藏家都即係加埋入一齊，咁個個係會好踴躍啦。即係大家如果有去呢一啲藝術展啦，其實係水泄不通，第一日到最尾嗰日都係水泄不通嘅。咁大家好似覺得啊，藝術開始融入咗自己生活，亦都關自己事。咁同埋隨著香港呢咁多年慢慢唔同嘅藝術展啦，咁價錢亦都即係平啲嘅又有，中價有，貴啲嘅又有啦。咁大家開始覺得藝術關我事咧，開始即係會去收藏啦，去買啦咁。咁所以我覺得近年嚟我哋即係呢一行，我哋即係會聽到嘅多啲聲音咧，就係佢會問：咦，其實呢件嘢係咪值咁多錢嘅咧？咁係唔係咁嘅價格咧？我應該係幾多錢買先至係啱咧？咁樣即係我哋係睇到呢一個好大嘅改變咯。 都係嘅，即係我諗嗰個所謂嘅改變就係曾幾何時，就算對於讀藝術嘅人都會覺得藝術嘅商業活動咧係好似洪水猛獸咁，即係盡量唔好掂。我哋呢啲學院派嘅藝術家嚟噶，唔係職業嚟嘅，係一個置業嚟嘅咁樣。但近十幾年咧，你發覺嗰樣嘢好似有啲鬆動咗，即係話多咗溝通啦，即係唔同嘅藝術界別會多溝通，包括商業世界，包括所謂即係創作世界。另外就係公共與商業世界同埋藝術世界三者之間關係。我記得當啱啱即係某大品牌嘅藝術展覽香港開始有嘅時候咧，我當時負責嘅藝術空間係幫手去做嗰啲叫公共團或者導賞團，去帶啲學生去參觀咁樣。原因就係因為佢哋唔覺得嗰件事關自己事㗎，嗰啲係明星去嘅，嗰啲係收藏家去嘅。但其實 當你見到嗰啲藝術嘅時候，佢都可以作為一種公共教育嘅即係契機咁。咁慢慢啲嘢就開始鬆動啦。但係剛才 Cherry 講咗一個好好嘅問題，就係對於一般嘅觀眾嚟講，我諗大家最關心嘅就係究竟點解一隻香蕉黐咗喺埲牆上邊，佢就賣咁多錢嘅咧？呢、這個價格究竟係講出嚟啊，定係有咩衡量嘅標準啊？大家點樣去睇即係呢一個叫做喜劇演員嘅作品先？ 咁喜劇演員就係阿卡達蘭藝術家卡達蘭嘅作品啦。咁佢就係貼咗張膠紙，將個香蕉，應該大家睇新聞都應該見嗰個香蕉影像啦。咁咧就係佢其實係挑戰緊呢個資本市場，即係藝術嘅商業價值啊咁樣啦。咁但係其實都幾有趣，因為其實佢挑戰之餘，但係佢自己最後進入咗一個拍賣咗4,000萬港幣嘅天價。咁咧我睇翻之後後續嘅新聞咧，即係當中間有好多個經過啦，就係佢去咗唔同嘅世界各地唔同嘅展覽會就展覽呢個香蕉俾唔同嘅人食過啦。咁跟住咧拍賣完之後咧，個買家咧，佢就係即刻都食咗隻香蕉嘅。咁其實件作品已經唔係原本嗰件作品啦，就香蕉換過好多次啦，因為其實都會腐爛啊，都要再換啦。咁但係佢又可以拍賣到呢個價錢喎。咁但係即係亦都我有聽睇個新聞咧，就係話有賣香蕉嘅嗰啲鋪頭當鋪啦，佢個 即係真係賣水果 係啦，佢就喺度喊咯。點解呢隻香蕉可以賣到咁貴？亦都有一啲清潔隊佢哋試罷工嘅時候就貼咗隻香蕉喺面頭，就係覺得點解我哋仲比香蕉更唔值錢咧？咁樣即係亦都令到，因為呢件作品亦都入到去資本市場，令到個爭議都好大。究竟佢係想反對啊，定係佢自己都進入個遊戲去玩呢一件事咁樣咯？ 我覺得同即係而家好多嘢咧係。即一般人都有權力去做到一啲藝術創作，而係可以大家都知道，或者甚至乎可以炒到好高價。因為以前即係講緊係好多百年之前，仲係嗰啲某少部分人有嗰種技術，先可以做到某種嘅創作，佢先可以畫到嗰啲畫，然之後先可以去賣。但係而家因為當代藝術講緊你基本上係你有個 idea 係咪？你就可以用唔同方法去表達出嚟。咁其實呢樣嘢係鼓勵緊呢樣嘢。咁所以我覺得，譬如話點解會大家會一路可以炒到咁高咧？就係我就係覺得我要支持呢樣嘢，我要相信呢樣嘢。等同你即係嗰啲虛擬貨幣咁樣，我就係想唔中意嗰啲貨幣制度，我想支持呢樣新嘅嘢，新嘅可能性咯。 但係 Cherry 最重要嘅問題係。嗰條蕉係咪真係值咁貴嘅咧？ 其實都有唔同嘅朋友問過呢個問題嘅。咁我又會問翻即係個朋友啦。其實如果你有呢個錢咧，你又會唔會買佢咧？定係你有其他嘅選擇咧？咁樣。咁其實可能我哋都，如果我哋有留意藝術嗰個發展啊，其實唔同嘅時期咧，有時都會出現呢一類比較爭議性嘅藝術品嘅。咁通常都係嗰個藝術家想借呢個嘅藝術品去表達一啲對社會嘅睇法啦，或者藝術圈嘅睇法啦，咁樣。咁即係當呢一個嘅新聞出咗嚟嘅時候，即係隻蕉可以拍賣到咁貴咁大家即刻就會諗，哇！點解會一隻蕉就咁貴啊？佢嘅價值喺邊度啊？其實佢係咪一個藝術品啊？咁其實當我哋有呢一個咁嘅疑問嘅時候咧，問題嘅時候咧，亦都係應驗咗嗰個嘅藝術家佢想表達嗰樣嘢，就係、是、刺激我哋嘅思考。咁所以到最尾你話值唔值咁貴嘅？咁可能係對於買嘅人咧，就係值咁嘅錢咯。 因為佢做到佢要嘅效果係嘛，即係嗰個爭議性嘅效果。所以有兩樣嘢要搞清楚嘅，即、就、係、是、當我哋講藝術品，一個係價值，一個係價格。有啲藝術品咧。個價格一路都上唔到去，但係佢有好高嘅美學價值、藝術價值。有啲藝術品調翻轉就係我哋好似唔係好講得好清楚佢嘅價值，但係反而佢又真係有好高嘅價格。咁我哋可能就會話啊，咁呢個係咪炒作咧？咁好啦，個問題就係從藝術家去創作一個藝術品開始，我估係咪大多數都係從嗰個價值開始去思考先？ 通常都嗱，我作為即係我自己嘅諗法咧，就係唔係由價格開始先嘅，因為你如果你一開始就計喺度計自己件 work 幾多錢啦，你唔係好真心地中意自己嗰件作品而去做啦，我覺得最後 我覺得唔會去到一個好好嘅價錢，或者你都唔會一個好開心嘅狀態去做呢件作品啦。咁但係藝術究竟點樣藝術作品入到一個價格呢個位咧？就係其實咧由開始由歷史開始咧，就係譬如一個委託嘅作品啦。咁例如咧就譬如嗰陣時Sistine Chapel 嘅米高安哲羅嘅作品咁樣啦，佢就係由個教宗去委託佢要做畫個教堂嘅 係啦， 嗰個天花板啦，好著名嘅一件作品就係 The Creation of Adam 啊，就係嗰個篤手指嗰件作品啦。咁咧就係由佢委託佢啦，就要畫曬成個天花板，咁就用咗四年嘅時間。咁佢就米高安哲羅當然係收咗一筆錢去做啦。咁首先嗰度已經有個價格啦。咁咧但係而家咧就比較少委託作品嘅，咁因為而家就多市場好自由市場啦。咁跟住大家都知道啊，嗰個市嗰個藝術作品搬出嚟有錢啦。咁跟住咧就而家就大部分咧都係一個 consignment 嘅形式，即係個寄賣嘅形式。即係咧藝術家咧做咗一系列作品，咁跟住咧就同個畫廊去傾啦。咁跟住就幫佢做展覽，做完展覽之後咧畫廊會幫佢定個價嘅。咁跟住咧就做完展覽之後咧就畫廊會分一個佣金啦，跟住藝術家會有一個作品嘅錢去代住啦咁樣啦。咁跟住另一個咧就係一個合約制度，就係咧譬如通常都係適用於啱啱畢業嘅畢業生嘅。咁佢哋因為佢哋啱啱出嚟做嘢咧，未係好知道究竟自己值幾多錢自己作品。咁亦都係可能佢冇錢交studio 啊，冇錢買一啲製作嘅費用啦。咁就簽約咗俾特定畫廊啦。咁就當一個可能一兩年之後就個畫廊會要去交一批作品，咁嗰批作品咧就會俾畫廊去賣啦，咁就出嚟咧就即係根據個合約畫廊抽幾多，咁就俾翻幾多錢個藝術家。咁仲有一種咧就是合作項目啦，即係嗰樣嘢通常都係啲藝術機構嗰度去做嘅，例如西九之前咧有個項目叫做Pollinator 啦，鄰居，我都有份參與。咁嗰個咧就係一個冇一件唔係即係一個兩個藝術家，美國藝術家同西九嘅合作，咁就西九會俾一嚿錢佢，你要做一個咁樣嘅項目，而佢咧喺個項目裏邊咧，佢就揾咗唔同嘅藝術家去駐場，咁就成為成件藝術作品咁樣咯。咁就有唔同人嘅參與，係一個合作方式去有個價錢咁咯。 其實剛才講嘅係一啲我哋叫做喺藝術世界裏邊嘅流程。有一位哲學家講叫做丹圖啦，咁佢嘅説法就係話，其實我哋活於藝術世界裏邊，而藝術世界裏邊咧有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咧，去掌握住點樣去講藝術同埋定價藝術。翻嚟咧，我哋慢慢拆散，再講下究竟藝術點樣成為一個價錢。歡迎回到第二節的學人沙龍，今天我們講藝術有價。為什麼要強調有價呢？就是因為有時講藝術無價呢，就搞到藝術家好像不用收錢，就是無價的嘛，無價就不用計算了。但其實就真的不是的，因為其實我們說當藝術品的價錢要定的時候，都有很多不同的因素我們可以計算在內，慢慢一路加上去就知道其實都有一個價錢，起碼基本要計算出來這樣。 是啊，咁因為其實我哋做嘢需要材料，我哋需要工作室，我哋亦都有可能我哋做幾十件作品，真係擺出嚟賣嘅作品都係可能十分一或者係四分一咁樣咯。咁所以其實我哋都係投入咗資源嘅咯，咁係冇可能冇價嘅咯。 電影就有啲唔同，因為電影個材料係貴少少啦，個起步即係可能我一個畫布加支畫筆唔足夠，我要一部起碼而家 digital 有個相機，我先可以拍嘢，呢個係門檻啦。咁當然有啲人就我揸住呢部機，我就做我嘅錄像創作，咁我相對簡單，成本低。但係去到真係電影，我要 aim 一個遠線放映嘅，咁呢個其實係無可否認，就係佢一定有一定嘅成本啦，因為唔係一個人可以做到，亦都會有錢係投入裏邊，所以我哋其實導演如果是作為一個事業的話，一定其實是會先想我這個戲這個 project 其實最尾是會有多少票房，我才回來去看我有多少錢去拍。譬如我們有個 三分一嘅呢個計算方法嘅。 哦，點？ 即係話咧，譬如話我套戲個成本係300萬，咁咧我去到後面咧一定會有其他使費啦、宣傳啊、發行啊，去到戲院又會分一個部分嘅錢啦。咁你票房1000萬咧，大概你收翻咧就係三分一啦。咁所以當我揸住我呢個戲，我就呢、這個戲路冇理由有1000萬㗎喎。咁、其實你就唔應該拍多過300萬、就有呢啲咁嘅 formula 喺度。 但係 Cherry 啊，我哋喺藝術市場，即係視覺藝術市場咧，又好似冇乜聽過呢個法則，呢、這個計算法則。 我又真係喺我嘅認識裏面都冇乜點樣聽過嘅，係啦，因為呢個都好因為藝術家佢自己創作嘅時候，可能佢都唔會諗咁多嘢。咁可能我可以舉一個我記得嘅例子啦，米羅啦，大家都知道啦 ，Miro 啦，其實佢喺佢早期嘅時候咧，佢曾經有一段時間好老道嘅，佢真係冇錢嘅咁。咁就但係因為佢真係好中意畫畫，咁但係因為佢嘅錢真係有限，咁佢當時佢都唔會諗，因為佢都未出名啊。 啱啱去到巴黎嘅時候。 係啦係啦，咁佢真係佢唔會諗佢自己係呢一幅畫做賣到幾多錢，佢淨係知佢好想畫。咁佢就係咧挨餓都好，食麵包都好啦，佢就買咗一幅好大好大嘅一個 canvas， 即係一個嘅畫布啦咁。咁淨係用單色同埋用好簡單嘅線條勾勒出嚟咁。咁其實對於佢嚟講咧，其實嗰個畫布咧即係可以，即係佢要挨更抵夜同埋去挨餓好耐先至能夠買到呢、這個。咁如果佢唔會去諗啊，我其實呢一個係幾多錢或者比例我要點樣，其實佢冇計咁多嘢嘅，咁但係呢一幅咁大嘅畫作，亦都係記錄咗佢當時原來係捱得最辛苦個時期，咁所以呢幅畫而家係價值不菲咯。 米羅有好多畫作，我哋話佢艱難嘅時候去畫啦，其中一幅即係 The Farm 就係講翻佢故鄉，咁然後後來就海明威買咗，所以就再調高價錢啦。呢個好係好好嘅例子去講就係、是、有陣時嗰個價格嘅一個提升都關邊個買咗啦，佢有幾多故仔講啦，中間嘅成本亦都可以計算啦。即係舉例，佢嗰陣時雖然好窮，冇錢，即係冇好多錢買畫布，但係咧，因為佢要畫翻家鄉嗰啲，例如花啊、樹葉咧，佢都要屋企人寄嚟嘅，咁寄嚟都要錢㗎。咁然後我畫又要錢，硬要嚟錢，所以有陣時候我哋一般畫藝術家嘅作品啊，點解咁貴咁先算咧？其實如果你用時薪去同佢計咧，佢未必真係好貴嘅啫。你一幅畫係咪一幅大畫？我可能要畫2個禮拜、一個月，其實你計翻個時薪，可能根本就係一個一般打工仔嘅時薪都未定。係 啊，仲要其實除咗嗰2個禮拜去畫畫之外，你之前你點樣去練習嗰個技法啊？或者係其實有時我覺得係賣咗人生嘅，即係唔係去到咁誇張，但係即係 一般打工仔都係賣咗個人生嘅。 咁啱嘅，係嘅。咁但係即係除咗係去打工，即係畫畫嗰段時間，仲有之前你如何去？去思考藝術啊，你如何去學習藝術啊，嗰啲其實都係包括咗即係買家想要知道嘅嘢咯，想要買起嗰個背後嘅故事都係有關係嘅。 自己投資緊自己嘅時間落去啦，咁希望呢個係得到回報咯。但係調翻轉就係有陣時材料嘅使用或者嗰個作品嘅所謂媒介，究竟係畫？究竟是一個概念藝術定是一個裝置，其實都會影響那個定價。 一定會的，其實我想即係我哋最簡單，好似你就算去經營一個餐廳咁，咁你點樣去即係你整個 menu 出嚟賣幾錢？你一定計咗啲成本先啦。咁成本就係譬如你個畫作大小啦，你用咩材料啦？一個雕塑嘅你係用木啊，你定係用 marble 啊，定係你係你畫嘢都會有好多唔同嘅材料。咁材料錢係第一樣嘢。咁譬如你會唔會 frame 咗佢咧？即係俾個畫框俾佢，畫框都可以好貴嘅噃。咁呢個亦都係錢嚟嘅噃。咁樣，咁跟住你就係要計你自己個工時啦。你究竟係用咗幾多時間去即係創作呢一度咧？咁呢啲係最基本最基本嘅。咁呢一啲全部你要圍咗個本先。咁嗰個本之後咧，就係嗰個真係會賺嘅。係 啊，因為有陣時嗱，當代藝術咁就新啦，全部嘢都叫做即係而家去整啦。有陣時賣緊現代藝術嗰啲又係另一個故事嚟嘅，因為個畫框咧。可能有佢歷史價值嘅，即係個歷史性，即係佢一開始嘅時候就係用呢個白畫框去框住咗嗰個點彩嘅畫㗎啦，咁冇得改嘅咁，咁嗰個歷史價值又喺度，但係呢一個係定價啫，即係我問翻啲買家先，啊買家導演，你去到一個博覽會，你睇嘅時候，你未必會去即係叫做理解對方點定價㗎嘛，你都係用自己嘅方式去睇佢值唔值呢個價錢㗎嘛，你會用咩嘅眼光去睇咧？ 會純粹啲係自己嘅你個內心嗰個直覺嘅衝動咯，呢個係最重要嘅。咁當然你睇價格嘅時候就個衝動就會冇咗啦。 係啦，咁但係其實頭先講材料咧，我覺得幾得意，因為我諗起我哋即係電影咧，亦都會話你用咩鏡頭啊，邊一種嘅技術啊，其實都係一個招來嚟噶嘛。唔知道你哋記唔記得以前即係可能 3D 電影一出嚟啊，或者係有啲特別嘅技巧啊，菲林轉 digital 啊，跟住而家係聲音嘅 Atmos 啊、Dolby 嘅一啲特一啲再勁啲嘅聲效啊，其實呢啲係技術會招來噶嘛。但我不知道在視覺藝術上面呢是否有沒有這些，因為譬如說啊，很多畫有不同風格，不同的文化的故事在後面，每個人的藝術家的故事，這些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但是剛才講的畫框啊、畫布一些這麼很 material 的東西，有沒有重要性在那裡呢？在那個跟那個價錢最尾那個有沒有個正比在那裡呢？ 我覺得 是相關的，無論用電影作為比喻又好，去講藝術潮流，就是在電影裏面有立體電影 3D 電影的時候，你發覺內容上面突然間多了很多打乒乓的場景。 乒乓 即是那些東西彈出來啊。 哦、oh, ,ok。 即是那個技術配合這個潮流是會影響內容的。 嗯嗯。 藝術世界都一樣。 嗯。 那排是例如近這五十年，即是你發覺有鏡的有反光的東西呢、是特別賣得好的。咁呢個時候咧，又會影響緊個財質，咪會要用反光嘅嘢咯。然後個內容上面又會畫多啲咯，即係一個咁嘅關係。 一定有，一定有，因為咧近年我哋好流行 digital art 啦，係啦，咁數碼藝術。咁如果大家有睇過數碼藝術咧，有時有啲藝術品係連埋個電視一齊買嘅。咁其實因為嗰個電視係專登為呢一個藝術品而設啦，或者佢個解像度啊、佢個顏色啊咁。其實嗱，講真咧，數碼藝術真係近呢十年八載流行啦。初頭我好唔中意嘅，即係我唔知道我要應該點。咁欣賞佢啊！我哋都係比較傳統啲，覺得哇一個畫家佢即係畢生咁樣喺度即係研究點樣去畫畫，咁我覺得嗰啲係咪好似值錢啲咧？咁樣咁好似數碼藝術，好似爭啲喎咁。咁但係我兩年前我就飛咗去韓國咧，咁就睇佢哋嘅有個藝術展啦。咁、那個藝術展都好出名嘅咁。咁跟住就你知韓國出電視都好出名噶嘛咁。咁佢某個品牌咧就同一啲當代嘅藝術家合作咁。咁我直情企咗喺度咧，我望住佢咧，我初頭都好懷疑。我覺得哎都是啲新興嘅嘢咁，我望住佢咧，我直情走唔到，我望住佢十分鐘我唔喐。我好 surprise 啊！點解咧？因為佢嗰個 project 咧，其實就係、是邀請一啲當代嘅韓國藝術家，向一啲已經過咗身啦，即係或者一啲殿堂級嘅藝術家致敬，跟住就叫佢哋用佢哋自己嘅方法咧，去拆解翻一啲已經有嘅即係出咗名嘅藝術品，再用一個數碼嘅方法去表現出嚟。我直情睇到目不轉睛，我覺得。Amazing， 真係嗰下真係 amazing。我同嗰、那個即係解説嗰個女仔喺度猛咁喺度傾，我話哇真係唔簡單。首先你現代嗰個藝術家咧，佢要好熟悉已經過咗身嗰個藝術家，可能佢哋未冇接觸過，佢淨係知道有個大人物咁樣。但你點樣解構佢有個幅畫？由佢可能你要諗翻轉頭，佢第一筆係點樣畫，跟住點樣到發展到成幅畫，跟住你要拆解翻佢，再用佢嘅方法表達出嚟。其實我嗰刻就覺得原來 digital art 咧值錢就係呢一度。 而你話連埋嗰個顯示器一齊賣咧，對於我哋作為策展人嚟講咧，其實係好重要嘅事情嚟。因為當一個藝術家做咗一個 digital art 咧。其實我哋要找一個適合的顯示器去顯示咧，呢一度其實有個創作喺度嘅。首先嗰、那個顯示器要冇招牌啦，呢、這個已經唔容易找到啦。所以你剛才講到嗰個牌子，其實佢有一個即係出咗一個系列，都有令到我哋策展人即係有啲留意嘅，就係佢真係當係一個好似畫嘅顯現。除咗冇招牌之外，即係真係得一個框，計個表面嗰個反光啦，即係佢點樣可以望落去似畫，咁打落去唔可以反光。然後佢個質地究竟係出嚟嘅嗰個解像度係去到一個似人眼望畫嘅狀態，即係好多呢啲我哋未必會思考到，其實係個物料材質嘅東西，但係完全影響到嗰個藝術表現本身。 喺物料材質上面咧，我就好深刻地感受到嗰、那個唔同嘅材料。唔同嘅價錢，即係譬如紙本咧係平過油畫好多嘅，因為紙本大家我唔認同紙本係要花少啲時間去做，因為紙本都係需要好多嘅時間去做。但係點解個價錢會唔同咧？係因為佢即係大家會知道啊紙咧其實保存期唔係好耐，咁買家就冇咁大意欲俾一個好貴嘅價錢買紙本嘅作品，但係油畫咧就可以流傳。 存得好耐，同埋唔需要點保養，咁就會用一個貴啲嘅價錢去買咯。咁譬如我之前就係做銅版紙本咁樣啦，咁咧再加埋咧，究竟係咪 unique 啦，即係唯一嗰一張？咁如果唔係唯一咧，咁佢又會賣得平啲；如果係唯一咧，就會個價錢會好啲，因為我去即係個買家會覺得哦，世上獨一無二嘅作品，我要買咁樣咯。 所以就算做 print 都要限量啊嘛。即係我哋都會 mark 咗做50個嘅，咁啊一係咪？嘅50、2、50咁樣，即係都會去限定。但係呢一個係好有趣嘅。嗱，材質你又唔好諗住咧，你越厲害越貴、成本越高嘅材質咧，又越受歡迎或者價格越高。因為咧嗰個問題就係又難啲賣到嘅。即係舉例裝置或者雕塑，咁材質上佢真係成本可能會高啲啦。但係對於畫廊嚟講，嗰樣嘢都係比較難啲去賣，係咪真係咁咧？ 都唔係嘅，其實即係我覺得，如果我哋講價值嚟講咧，有一樣嘢大家都唔可以忽略咧，就係時間咯。 哦， 係啊，因為一個藝術家咧，其實佢由未成名到成名，或者去即係佢創作已經係一個時間去投資咗落去啦。咁一個畫廊去推廣一個藝術家咧，由佢未成名到有人買咧，呢段時間可能係幾漫長嘅。咁係由佢去開始人買佢嘅嘢，或者佢受歡迎之前咧，呢段時間大家都係捱嘅。係啦，咁所以大家都真係我哋計嘅時候唔好淨係睇嗰個藝術品係幾多錢，我覺得你貴得滯，你應該亦都考慮埋之前嗰段嘅時間，即係畫廊同埋個藝術家攜手一齊點樣去將條路自己行條路出嚟，嗰個時間嘅成本其實都係好高。 我成日都話咧，捱嘅故事係最好聽嘅，點樣可以同一個藝術家一齊捱到佢大咧？下一節翻嚟再講。繼續學人沙龍講下藝術有價。咁剛才咧 ，Cherry 就講到藝術家咧，由啱啱開始可能畢業又好啦，啱啱作為藝術家啦，到進入市場咧，其實中間都有個過程嘅，一齊捱嘅過程。但係嗰個過程喺捱裏邊，其實係大家喺度做緊啲咩，部署緊啲咩，投資緊啲咩，可唔可以再細節啲去講下？ 咁不如我哋由一個藝術家，可能佢喺學院嗰度畢業開始啦。咁喺學院咧，通常都有啲畢業展嘅。咁畢業展嘅時候咧，好多時咧就係有好多嘅畫廊啦，或者一啲策展人啦，咁佢哋都會去嗰度物色一啲即係佢覺得有潛質嘅藝術家。咁但係無論有冇人去物色啦，咁一個學生咁佢畢咗業之後咧，如果佢真係想投身藝術圈咧，咁通常就會同一間畫廊去合作嘅。咁嗰畫廊咧就係好似一個即係學校咁樣，咁亦都即係一度會照顧住佢，咁就肩負起咧，即係將佢推出市場嗰個嘅責任啦。咁就畫廊通常會做嘅咧，就係佢會幫呢個嘅即係藝術家啦，咁佢嗰啲嘅作品啦，咁佢就會幫佢即係睇下，譬如市場會比較中意啲乜嘢啊咁樣，咁就即係佢哋都之間係會商量嘅。咁當然即係唔會去損害佢嘅原創性啦。咁佢啲作品咧就譬如幫佢定價啦。咁最緊要咧就係要展覽啦。其實展覽都真係幾重要啊！有好多時候我哋行入一個畫廊咧，咁我哋知道嗰個藝術家比較新進咧，咁我哋通常即係其實每個藝術品都係㗎啦。我哋有一個叫做 provenance 嘅，咁係即係嗰個嘅嗰個歷史啊，即係由出世開始每一件嘅作品，咁同埋嗰個嘅藝術家佢嘅經歷啦，咁都會係一個好似bio 咁樣會寫曬喺度。咁所以嗰個藝術家嘅所有呢一啲嘅經歷咧，都會係造成佢嗰個藝術品嗰個定價嘅一個嘅材料。 都係嘅，即係當我哋講藝術作品，其實背後都係有個作者論，就係個藝術家點樣去支撐住呢個藝術品嘅藝術性。咁但係剛才有一個更有趣嘅要問 Eric 嘅就係關於畢業展買藝術品，因為我真係識得有個前輩朋友咧，佢真係每一屆即係每一年唔同院校嘅畢業展咧，佢都會去採購一番嘅。你有冇呢一個即係近水樓台嘅優勢咧？ 我對即係新嘅作者啊、新嘅藝術家或者係學生係特別會想支持嘅，因為亦都係因為我可能買得起啦。咁但係我會反而係出去啲影展嘅時候咧，世界各地咧，我會見到一啲嗰個地方呢一個好年輕嘅人佢嘅短片，我覺得好有 potential 咧，我就會嘗試去希望支持到佢咯，因為 可能亦都同自己係當時可能我係學生嘅時候，我都想有人支持我。有人如果喺嗰下，如果係幫到我一把咧，嗰個未必係錢嗰個，因為多嘢作品唔貴啦，佢未必係錢嘅支持。有人會覺得欣賞你嘅 potential， 所以我覺得嗰個 endorsement 係好重要嘅，所以我都會係啊，有一少少會投下呢啲嘢咯。 係咯，講起藝術家，即係一定要係好似講到藝術學生先賣變成藝術家賣作品，但其實有時藝術市場唔係嘅，即係譬如我之前睇新聞咧，係有一個兩歲嘅小朋友啦，咁佢係德國人嚟嘅，咁佢就去畫畫啦，咁就當然係父母俾咗啲顏料，俾咗啲工具佢，咁跟住佢就用一個好隨意嘅創作，咁跟住就創作啲好色彩繽紛嘅畫，都可以去拍賣市場，拍賣到好貴啦。咁跟住又有譬如我哋好知名嘅就曾造才啦，九龍皇帝，咁其實佢自己完全唔知，唔覺得有冇讀過藝術，又唔覺得自己係一個藝術家，但後屘咧佢就去咗個威尼斯雙年展啦，係香港第一個喺威尼斯雙年展展出嘅藝術家，亦都後來咧再去俾拍賣行攞出嚟拍賣，咁都拍賣到一個好唔錯嘅價錢嘅喎。 但係呢一個個可以值得討論嘅就係，如果我哋用社會學或者藝術社會學嘅角度，就係話，個藝術世界其實係有唔同嘅論述者去幫手去撐起個藝術世界。點解會網路上邊見到嗰個兩歲小朋友嘅藝術都可以拍賣到？其實就係因為喺我哋呢個時代，我哋多咗一個持份者，就係個網絡世界，佢可以令到出去。但係喺未有網絡世界之前，其實就好多我哋叫看門口嘅人啊 ，gatekeeper， 佢哋可能係買家啦，可能係博物館嘅即係鑑賞員啦，可能係唔同嘅即係收藏家、畫廊等等，佢哋嘅眼光就代表咗市場會有咩嘢佢會見到。咁所以佢哋就好似會我揀呢個揀嗰個，就算你講曾造才，其實都係透過好多我哋話即係文化推手又好，去幫佢做一個好似代言人咁，令到佢進入到藝術市場。其實呢個過程都係一個有充滿計算，但其實有陣時又有幸運成分嘅一個過程，可唔可以咁講？ 都可以咁講嘅，即係我諗有時都藝術家嘅作品咧都好講觀眾緣嘅，係啊，即係就算係佢嘅作品係離經半道咁，但係可能係咁啱嗰一個年代嘅有啲人係覺得對佢好產生共鳴，咁佢又突然間會紅咗出嚟咯，咁係啊，即係所以如果你話喺即係畫廊嚟講，因為唔同嘅風格嘅都會有啦，咁到即係最尾嗱，因為畫廊咧每一個畫廊佢都會有自己定位嘅，咁可能佢嘅顧客群咧都會唔同嘅，咁所以畫廊去點樣去選擇邊一啲嘅藝術家嘅藝術品去代表咧，都會睇下其實佢背後嗰班嘅顧客係比較中意啲乜嘢。 係剛才講到啦，我哋即係畫廊有陣時都係投資緊藝術家嘅，當然藝術家投資緊自己啦。咁有啲好啲嘅畫廊就正如 Cherry 講，就係佢唔好干預個畫家啦。咁我都見過一啲冇咁好嘅畫廊咧，都會干預下嘅，即係意思都會提點下啦。即係話咧，我呢一排就興啲咁嘅嘢嘅，咁啊。有時我聽過最荒謬係興啲嘢識嘅，對於啲買家嚟講咧，襯間屋咧會襯得易啲咁，都聽過，即再荒謬我聽過。但係個位置就係咩？就係、如果我哋當係投資，藝術品係咪一個好嘅投資品先？即係佢係咪一個值得去進行投資嘅對象咧？ 我覺得絕對係嘅，係啊。咁但係就要睇下你嘅選擇咯。其實我諗藝術品就等於好似所有其他，即係我哋買樓又好，買股票又好，其實都你要睇下你買啲乜嘢。咁如果你可以揀得好，嗱當然係越殿堂級，越係即係嗰啲位你都知買得嗰個藝術家嘅一個咁大嘅作品，其實都唔會跌得去邊度㗎啦。咁呢啲係最穩陣咯。咁但係如果我哋去要投資一啲比較係新啲嘅藝術家啊，咁或者係一啲未咁穩扎嘅咧，咁嗰啲就真係你要自己做多啲功課， 係啦。但係其實呢個同我哋其他投資產品都一樣嘅啫，即係你最穩陣係啲藍籌。 藍籌係啊。 咁藍籌咁你入貨嘅時候咪又要多啲嘅資本咯，即係買嘅時候貴啲，咁當然佢又可能穩陣啲。咁有陣時候我哋話一啲IPO 嚟嘅，即係新啲嘅咁樣，咁可能又會即係容易啲買到，然後佢嘅升幅會多啲，但係風險又會多啲。 但係呢個都係刺激啲咯，嗰樣嘢，即係譬如去一啲有啲就譬如我哋譬如香港唔同嘅展覽咧，都有唔同嘅價格噶嘛。有一個展覽咧係專係貨一啲大家都仲未知道佢個名。咁跟住咧，你入去行咧就好似藏寶唔係尋寶咁樣咯，即係佢擺到好似好逼啊、好雜亂咁樣。但你可以考者眼光，好過就係一個 IPO 啦。咁就可以考下啊呢、這個可能之後會紅喎，同埋呢個作品我覺得佢好有潛質，咁就好好玩嘅嗰件事。 同埋佢定咗個所謂大家都負擔得起嘅價格。即係一定係。 呢個價格以內嘅，咁大家都覺得自己都應該都比得起，咁嘅時候就會行下啦。當然你比唔起都去行下，都係開心嘅事情啦。 而呢種即係眼光嘅比拼咧，其實人工智能取代唔到，即係你買股票投資啊，你各樣嘢咧，而家好多人都用呢啲工具。咁因為佢分析嘅係真係好客觀嘅數據啊，然後話俾你聽個風險係幾多，然後你要擺幾多錢，點樣 allocate 所有嘢。但係似乎頭先聽去拍賣嘅人咧，買賣雙方都好啦，其實嗰樣嘢被人工智能取代唔到，因為就係想追求嗰種，我喺就算我之前點估都好啦，我嗰一秒咧就可以。呢件嘢咧，明明就係一文不值，但係可能係去到上千上億嘅，係呢一種好玩咯。 我哋講，例如講香港作為一個即係國際金融中心，大家講金融係一個即係投資產品啦。但係可能大家忽略咗，其實香港都係一個相當重要嘅藝術品拍賣、藝術品貿易嘅一個地方。即係如果我哋講翻過去五年咧，香港藝術品同埋珍藏品啊、古董嘅貿易係增加咗80%嘅，咁而呢一個喺世界上其實大家都睇翻排名嚟講，都一路都係頭嗰幾位一個咁樣重要嘅市場。其實香港嗰個投資點解會藝術品投資一個咁重要？不如我哋都講下，即係究竟個優勢喺邊度？我哋嘅市場 最大嘅優勢就係我哋冇税。係啦，呢個就係非常之大嘅優勢，因為喺其他嘅地方買藝術品啦，佢嗰個税咧可能係10%至到20%不等嘅，咁所以尤其是如果你買一啲比較貴啲咧，抽緊20%税係真係好犀利，咁所以香港就會係形成一個非常之好嘅即係好多人將香港同瑞士即係對等嘅，即係其實我哋好似瑞士歐洲嘅瑞士咁樣，咁我哋真係冇税，咁所以變咗大家去買藝術品嘅時候咧，咁就會即係覺得個價格會抵啲啦，咁呢個係我哋最好嘅優勢啦， 係。同埋我記得即係都係講翻啦，即係差唔多都有十零廿年前，即係當呢一個所謂藝術拍賣、藝術展覽、藝術博覽嘅現象出現嚇，即係普及嘅過程，大家係有一種好似有明星效應嘅，即係咧啊頭嗰兩日咧嗰個博覽會有咩明星出現啊，大家會追星啊。但係嗰樣嘢大家又冇忽略，即係冇忽視啊。就係嗰樣嘢真係會令到大眾本身覺得唔係好關事嘅人咧，有留意翻。所以其實我成日都話，唔需要特別去妖魔化用錢去講藝術，因為其實藝術拍賣或者買賣係會令到大家亦都關注多咗藝術。只不過有啲人會用錢去關注，有啲人就係用翻藝術本身可能美學價值啊、藝術價值去關注。其實呢一個都係叫做變相係一種公共藝術教育嘅過程，我覺得係慢慢咁做緊。 係你明顯係 feel 到多咗人去討論咯，即係以前你從來都唔會聽到話，你有冇去行嗰個藝術博覽啊？咁但係近年咧，係每一年都會有朋友討論，可以去行嗰個博覽喎，咁專登又著得靚啲啊，整齊啲啊，咁樣就走過去睇啊，咁樣咯。 睇下阿梁生有冇去到行。 係啦， 即係李安納度迪卡比奧。 係啦，咁樣咯。但係甚至一票難求添啦，即係去到。 會啊，而家越嚟越難買係。 係啊，咁但係呢一個過程裏邊，其實當日講到話，即係藝術家進入一個咁樣嘅藝術市場，我哋有啲係叫做喺個成長路線裏邊去講啦。但其實都唔同嘅地域路線啊嘛，因為講緊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嘅藝術市場。有時一啲我哋冇咁熟悉嘅地方藝術家嚟到我哋呢一個市場嘅時候，其實嗰個又係一個咩嘅故仔嚟㗎咧？ 如果外地嘅藝術家咧，其實就譬如一啲大嘅展覽啦，佢都會希望可以做到一個咧，就係即係一個國際嘅好似 communication 一個交融。咁所以變咗咧，佢嚟到咧係會將唔同嘅地方嘅畫廊咧都帶嚟香港。咁甚至乎其實每一年咧，佢哋都會有一啲比較新興啲嘅市場啦，譬如南美洲啊咁嗰啲，佢哋會去甄選一啲佢哋覺得係好有潛力做得好嘅畫廊，亦都帶過嚟俾呢邊嘅觀眾。咁令到呢邊我哋亞洲嘅觀眾都可以睇到一啲可能我哋唔係咁熟悉嘅市場嘅藝術品咁樣。 所以對於我嚟講，嗰個藝術嘅買賣或者博覽有陣時，唔單單係睇價格，亦都係睇緊一個形式嚟嘅。即係對於我嚟講，就係有陣時你都未必會知咁多嘅。即係其實大家收到嘅信息，可能都會有一種回音壁又好咩都好。但係當佢有一個國際貿易嘅時候咧，其實又係每年好似有一個機會去。我學習拍緊有咩新嘅藝術出現緊咁樣。 係啊，作為一個 artist 咧，我去每一年去藝術博覽會嘅動力咧，都唔係睇啲大名嗰啲作品啦，反而係睇啲新嘅藝術作品啦，有啲乜嘢新嘅概念出嚟啦，又或者係新嘅裝裱方法。最中意咧就睇下佢即係側邊啊、背面啊，究竟係點樣裱嘅咧？即係呢個係好有趣嘅一個目的去睇個 博覽會啦，亦都咧會將專登真係著靚啲，因為咧如果你著靚啲，我唔知係咪真嘅啦，著靚啲咧，咁嗰度啲人咧就會認真啲同你講解啊呢個藝術作品咧個藝術家後邊背後嘅概念係乜嘢啦，咁跟住就可以問得詳細啲，咁因為佢會覺得啊呢個都可能係一個 potential 嘅買家，我可能其實我。一個公眾都可以得到呢一個解説嘅，但我自己心裏面就覺得好著靚啲，問得清楚啲。 所以都話你係高貴嘅藝術家啦，即係作為一個膚淺嘅參與者咧，我最關心唔係啲畫嘅，係大家著成點嘅。下一節繼續講。翻嚟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我哋講藝術有價。咁啊，剛才講到啦，其實即係點樣去定一個藝術品嘅價錢或者定價，有好多嘅因素啦。咁但係其實一個藝術品咧，仲有啲延伸嘅價值嘅。個延伸價值就係近年比較講得多啲，就係個 IP 嘅買賣。簡單都講下 IP 係一個咩回事咧？ 我其實咧對 IP， 我覺得一嚟其實佢多咗可能性嘅，即係話我做一件 artwork 出嚟，或者我呢個 artist， 其實我唔係淨係一樣嘢，我其實係一件事嚟嘅。咁我呢件事可以生好多唔同嘅，而呢樣嘢其實可以轉售也好，或者去延伸也好。不過我先就係未講呢樣嘢，我其實一路都有啲保留，就係而家好多 IP 出現咧，係其實佢個基礎就係你要先有好多作品，先可以有好多 IP。而我哋不斷地要 IP 再 IP 咁樣去咧，亦都顯示到我哋其實對真係全新嘅嘢咧，係少咗種追求嘅慾望啊。即係啊呢樣嘢成功，我將佢再極成功啲，我將佢再重新嚟過，又加呢樣嘢去變成新嘅 IP。咁但係有一種就係好純粹地，我由一個乜都唔係，去變成一個藝術家，一個藝術嘅時候嘅嗰個樣嘢，好似缺少咗。 咁但係你係講緊已經成功嗰啲啫。係 咯， 我啲未成功嘅就會創作啲新嘅出嚟。 呢個 就係 我嘅感覺啦。 去嘗試去做，即係所以 IP 就係個即係知識產權嘅嗰個再去延伸買賣啦。即係可能例如一幅畫，上面會有啲叫做唔同嘅，你當係個 form 啦、個形式啦，或者某啲嘅。subject 個主題啦，就會可能會拆散做其他嘅嘢出嚟賣。其實呢一個都係近年開始好多人去接觸藝術世界嘅時候，去嘗試再延伸嘅一種叫投資又好，或者一種經濟活動都好啦。 會啊，因為其實IP 佢可以出嘅產品好多噶。咁有時我哋真係見到一啲大師級咧，真係唔係個個買得起噶嘛。咁但係用嗰個 IP 去出一啲產品，我哋起碼可以入手到少少嘢。咁雖然嗰係一個比較係商品啦，咁都係好過冇啦。 係啊，但係都幾開心㗎。近排見到即係馬蒂斯攞即係馬蒂斯後人啦，攞佢嗰啲嘅即係畫去做一啲杯杯碟碟咧，我諗過買嚟送俾你嘅。 哦，多謝。 但係原來都好貴，所以就冇咗呢件事啊。 我上排都去喺荷蘭買咗個 Monet 嘅用，又係 Monet 嘅 IP 用嚟做一個花樽咁樣啦，係紙嘅花樽。 哦，係。 非常之靚嘅，咁我覺得買咗擺屋企都好開心。我買唔到 Monet， 但我都可以擁有一個 Monet 嘅 pattern 嘅花樽咁樣咯。 嗰、那個接嘅嗰個 紙。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我買咗。 哦 ，OK， 好想冇買嚟送俾你。 但係就係呢一個就係、是、我諗藝術世界就係咁，或者資本主義世界就係咁。佢知道有一班人咧係買唔到個真嘅藝術品嘅，但係 IP 延伸出嚟嘅嘢咧，我哋可能買到喎，嗰個紙花樽啦，嗰啲杯杯碟碟啦。但係呢個都係共同參與嘅一個幾好嘅過程啦。咁但係我哋講咗咁耐，即係好似都講好多商業嘅嘢啦，或者金錢嘅嘢啦。但係藝術品其實本身嘅價值係都需要再強調翻，即係藝術品除咗係我哋話金錢上一個標價式嘅價值，其實仲有好多嘅。價值我哋要考慮一個藝術品所擁有嘅， 係啊，咁但係即係譬如我哋有好多教，其實係教育都好緊要啦。如果你冇教育一班人去欣賞藝術嘅話，咁你點樣即係之後你其實對於大家嚟講冇意義㗎、嗯。其實我都唔知道個藝術。背後的意思是什麼、即是文化盛載是什麼、所以其實博物館的角色都很重要，即是博物館你不可以進去買東西，但是你可以進去參觀去看都是非常重要。 我們經常都說的，這個都是有一個爭議來的，就是哪一個去定義了藝術史，導致到某一些的藝術品成為了叫做大師作品或者定義藝術的作品，就是都可以開名講呢、這個，即係例如講緊現代藝術史先算啦。 咁你 MoMA 嘅出現，或者佢點樣定咗佢一條線性嘅藝術史咧，就好似令到當中有被涉及嘅大師嘅藝術品就必然係成為收藏嘅對象咁樣。咁但係其實真係有好多我哋忽略咗喺嗰個主流藝術史以外，其實都有好多唔同藝術價值嘅作品㗎嘛。 係一定會係有好多噶，咁就我諗藝術家佢能唔能夠入到嗰個主流啦，或者能唔能夠可能係俾一啲大嘅美術館又好，一啲 art dealer 又好，或者係收藏家睇中，咁然之後即係或者係大眾都好中意佢嘅嘢去成名，咁呢個我諗同做明星都係一樣，睇下你會唔會即係會彈得到出嚟咯。咁但係我哋亦都會睇到好多即係歷史裏邊有好多真係好好嘅藝術家，佢有時入去即係拍賣，即係因為而家嗰啲就係拍賣。會咧好公開噶嘛，其實大家可以入去噶，咁我都好鼓勵大家去睇下，因為嗰度有可能有好多即係大名嗰啲，大家會知道哇，已經有 price tag， 你唔會買得起。但係其實同佢一齊展出嗰啲咧，大家都可以睇下，有啲咧真係唔係好貴，但係你會見到佢嗰個造詣啦，同埋佢嗰個嘅即係美學價值啦，同埋嗰個技巧其實係好好噶。即係我覺得買唔到大嘅都唔緊要，你可以都嘗試去睇下佢差唔多時期咁，或者係都係一啲比較即係畫得好好，即係嗰個創意好好嘅，呢個都可以諗諗。 係，藝術價值有陣時亦都有個社會價值嘅。即係美學價值，我哋就可能要講翻啊，你要去認識咗藝術史，然後去理解翻我從印象派到野獸派係嘛，後印象派等等，我講咁先算。但係社會價值咧，嗰樣嘢咧，亦都係需要去講嘅。即係例如我哋話一個法國傳統的社會學的概念，就是講社會資本或者文化資本，就是說一件藝術品之所以覺得它有價值或者被提高個價格，其實很可能是因為我們要欣賞它的時候，就會令到我的身份地位得以提升。即係成日用最簡單的例子，就是中產很研究咖啡豆的來源咁先算啦。咁嗰個講究咪會令到咖啡豆的價錢提高咯，咁樣。藝術品都有呢一個咁樣嘅作用，就係同翻個社會文化身份即係掛鈎嘅一個過程。係 咁啊，其實即係藝術品嘅買賣其實係一個商業遊戲或者一個商業嘅動作。咁其實同藝術家好多時候其實有關係，但係未必係有好直接嘅關係嘅喎。即係一啲天價嘅買賣，可能賣方都未必係藝術家本人。即係已經係一個另一個賣家同買家之間嘅一啲商業關係，咁所以好多藝術家就算我呢一刻我嘅作品係好值錢都好，係呢一刻嘅事，可能真正能夠俾到對藝術家嚟講嘅滿足感，或者對社會嚟講呢件事係咪真係對社會啊、文化上啊呢啲嘢係會有一個比較時間上長啲嘅影響咧？呢一樣嘢可能亦都係有好多人又會關心呢一方面咯。 所以都係嗰句啦，即係雖然好似好市侩咁講，但係有陣時藝術品個投資都係有人相信係好似一個價值投資嘅，即係話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市場嘅風氣，唔好淨係炒個泡沫，而係要講翻你對個藝術品本身有冇認識，或者佢係咪真係令到你係有一種觸動嘅。即係點解 Eric 會去即係收藏嘅？可能係短片啊、電影類，因為嗰樣嘢佢專業，佢就會有一個判斷嗰樣嘢係咪好。藝術品都係，即係如果你係完全係炒風潮咧。其實我想你選手難腳的機會就會大很多。 會啊，其實我哋喺拍即係畫展嘅時候咧，即係藝術展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啲客人咧，佢未必知道自己想點，但係佢又好想投資或者佢好想保值咁。嗱，咁如果佢純粹真係為咗佢自己開心咧，佢就好快可以即係知道噶啦，因為邊一件佢自己中意嘅咧，佢會好快可以拍到版嘅。咁但可能有啲即係新手啲啦咁樣，佢入到嚟咧，佢就我又想保值喎，但我又想中意喎咁我都會最後問佢一個問題，就係話嗱，即係你可能係定咗個價錢，你大概想使幾多錢喺一個嘅藝術品嗰度？其實你究竟真係中唔中意你面前呢一件？你揀一件你中意嘅，咁我覺得到最後，無論佢升又好跌又好，你擺喺你屋企，你見到佢，你每日都開心，即係呢個其實就係一個藝術嘅本意。係， 但係呢一個咧係唔係我哋唔想答啊？有陣時真係答唔到你噶嘛。正如嗰啲即係嗰啲叫做。做關於股票啊嘅節目咧，咪好多人打上去，即係佢會升會跌啦咁樣，即係可以講，但係咧又冇包生仔嘅嗰陣時。 同埋通常下面有個字幕都係唔關本台嘅立場，同埋可升可跌咁樣噶嘛。 咁事實上真係咁，有陣時嗰樣嘢唔係我哋能夠見到，即係個專業以外仲有好多因素係一路去 處理緊同埋影響緊。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我估第一個初衷就係你有冇覺得嗰樣嘢係值得收藏，或者去點樣令到你覺得應該要擁有佢咯。咁但係呢個都係嘅。剛才講教育咧、就是，其實我哋點樣去鼓勵即係。公眾大眾去真係覺得需要擁有一個藝術品咧，這個過程又應該喺邊一個方面落功夫呢？ 我想首先他自己要喜歡先啦，係啦，即係如果他不喜歡，他就不會走入藝術圈啦。咁如果你喜歡裏面，你就要即係知道自己，因為藝術真係有好多唔同嘅媒介，同埋有好多唔同畫又得，或者係好似話短片又得，又或者係雕塑。咁我諗即係由如果你真係啱啱開始去接觸嘅時候，你揀一樣嘢自己最喜歡，能夠觸動到你，因為觸動到你有興趣咧，你先會研究。咁如果你真係將藝術去當做一種保值啦、投資咧，做功課呢一個即係過程。是不慳得的，是一定要做功課的，因為好像剛才阿 Cam 說，沒有人會幫你負責任何東西的，即是他到最尾他升不升、跌不跌、保不保值，你不要到時回去個畫廊那裡罵他，喂沒有升的，為什麼會跌的，即是沒有人幫你負責這件事。所以你首先是你自己最喜歡哪件事先，你有興趣那你就會繼續去發掘，發掘之中呢，即是好像 我剛才說我看那個 Digital Art， 初來我真的不喜歡，我就覺得有沒有搞錯啊，放在個電視那裡動一下就那麼貴，但是當我理解到他背後那個創作同埋佢嗰個即係藝術嗰個價值之後咧，我就覺得其實一啲都唔貴咯，佢其實真係抵咯咁樣。 你翻去話個畫廊都冇用㗎，佢唔升，因為個畫廊個倉度都仲有好多，佢都一齊同你。但係講做功課啦，會有咩功課會做咧？ 其實可以去睇多啲唔同嘅展覽，或者去即係行藝術館咯。咁你會大概知道嗰即係譬如嗰、那個嗰段時期。嘅文化係乜嘢嘢？究竟譬如你中意個藝術家係咪切合嗰個文嗰、那個時期嘅文化啦？或者其實唔一定要切合嗰個文化嘅，你去了解個藝術家咯。即係你可以 check 下呢個藝術家究竟佢喺邊度畢業啊？究竟佢嘅係嘅諗法點諗啊？其實係有好多文字嘅嘢，佢要去諗點樣去做，即係點樣去點解藝術家會咁樣去做咯？ 但我一聽即係做功課咧，我就即刻就係覺得都係唔係好過癮。我都係好向往嗰種以前即係一個好有心嘅一個有錢人，佢見到一個藝術家，好欣賞佢，好純粹地就係想幫佢一把，無論佢成唔成功都好，希望佢做啲有意思嘅嘢，啲美麗嘅事情。我覺得呢樣嘢，我覺得而家都仲有嘅，我希望都係會繼續有。 不過講投資藝術咧，都係量力而為啦。但我哋成集所講嘅，其實最緊要嘅係藝術有價，唔單止有價錢。仲有價值，教值有好多，包括美學嘅價值，包括歷史嘅價值，包括文化嘅價值，包括令到我哋心情愉悅嘅價值。咁所以今集我哋從作品點樣從藝術家手上去到拍賣市場，到你屋企，最緊要令到你開心。下一集學人沙龍繼續講其他嘅主題，下次見。